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来自古巨基。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在这里一起陪你听歌。春娇和志明的故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所以现在也有人开始找出这三部曲来重温。五月天也终于在第三部为电影唱出了主题曲，将志明与春娇的八年感情唱开去，一起来听五月天《志明与春娇》。 这一秒不知要怎样，这些年只管拼命被他出演啊，春娇绽放无情的笑脸，爱着谁？为何永远还是少年啊？窗外淡水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，依然没人看，依然没人听。Yeah, yeah, 我爱你，有没有试着？你爱我，有没有长大？现在才告白，哦，离开淡水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，一个人透明，一个人难平。Yeah, yeah, 我爱你，有没有试着？你爱我，有没有长大？我爱你，有没有？

心中完美的天涯，迎着太阳，看着远方，我只要你的一个承诺，无论你这话是真还是假，我愿陪你走天涯。 把月缺变成月圆，我又为了还你我的缘，从来风花雪月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 永远留在心。

像是精灵住在了森林，那爱情做得很透明。